我们昨天有开始讲菩萨地，现在剩下时间不多，所以我们就能够讲一些最重要的菩萨地的方面。为师也叫做法相，我们应该知道。所以菩萨的修行，其实是在研究法相、思维法相。昨天我们有讲过，这个一定要了解。依照为师的道理，我们的境界是被心所着的，那些我们的分别是心着的，其实非常重要来了解这个。怎么着着的，我们已经有说明。有那个蜗牛的鼻，从阿赖耶出现见相，有见相，所以一定有所缘，就是相分，所以见分相分，现在不过，我们的境界是靠语言，概念，语言就是概念的根本，来了解。菩萨地的修行依照为师，我们有说明，不但菩萨地的修行，我也声闻地的修行也是靠这个道理。我们的心，有其实了解心，需要了解三种地。边际地、依他期、他期就是缘起。不过我们的缘起是靠边际地，边际地是神奇语言，非常重要来了解。其实，南传佛教有相似的道理。我们所执着的境界不是实身，是概念。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的业，不同样的概念，不同样的业。我们有说明，依照结生密经，所有的法是加恩利的，就是菩萨修行的所依。这种了解，所有的法是加恩利的，因为他们是其实概念安利的，语言安利的，这是非常重要来了解，因为那个边际是升起语言。所以，他，也升起那个依他期，因为我们的依他期，我们的缘起是靠我们的概念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那我们的依他期，因为我们不是佛，也有人知。也有法治， 因为我们有认知，我们有法治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是佛，我们有说明依照，菩萨道的理论，不管是中观还是唯识，究竟谛只有一个，你叫他涅槃还是你叫他真如？只有一体，了解一体，你先要了解实相谛。实相谛，是什么？依照南传佛教实相谛，就是我们说。平常看的东西，人、桌子、房子、车子，这是实相谛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实相谛不是不存在，不过实相谛就是实相谛，它是，不是真的存在，也不是真的不存在。因为它是靠我们的概念，那些概念不能够说它是完全不存在，也不能够说它是存在，所以概念那个 prajapati，舍，有对的舍舍，有不对的舍舍。不过从唯识的角度来看。我们说有说明那个智慧的境界，也是舍舍，虽然是对的舍舍，对的 prajapati 还是 prajapati，舍舍，就是 concept，舍舍可以翻译为 concept，我们的 concept 是靠语言。那，因为，这个概念升起人热跟法热，依照大乘佛教的论述。声闻道只能够彻底的懂知，人者不能够彻底的懂知法，者，所以他们有四圣谛，没有一体的道理。一体的道理是属于无而法，所以我们有说明这个一体真如。还是空，它是在有为法，也是在无为法。我们有说明，那因为我们有认知跟法知，法知那我们有说明法知那个声闻不需要处理，所以为他自性分别。我们有说明，那个自性分别不是错误。为菩萨自性分别是，他诸他世间一体，就是真如。真如平等，因为它包括在里面，有为法包括在里面，无为法。所以如也是无常，如也是究竟法。那因为。我们有 认知，我们有法治，所以我们收拾那些习气，烦恼的习气。所以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因为我们受这个烦恼的习气，所以我们的缘起的了解是靠那个边际。所以我们在名山正义，我们的缘起就是我们的轮回的经验。所以，以他去。从一切是谛论的角度来看，生气一定要了解依他起，啊，生气，情还是然？情还是然是靠依他起，我们的缘起。那，不过这个以他气也是很，虽然那个边际生气以他气是我们的人跟法执的所以，为什么我们有说明？因为依照以他气有然有情。所以，为他们除了为师以外，只有我们今天有世俗的，有神义的，依照为师，我们的今天有可以说三者，有世俗的，就是我们的缘起，不过我们的缘起是靠边际，因为边际生那个舍舍，语言可以说，所以这个缘起边际它生我们的习气，缘起就是依他起，它是这个习气的所以。我们成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灭这个所以，得清净的所以，因为我们的所以是靠边际。为师给很多很多例子来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。那个边际是好像我们的眼睛里面的，有病，因为这个病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两个月亮，这个两个月亮是好像我们的，一他气，因为我们执着所缘。因为我们执着，所以我们就是好像看不存在的东西。所以，修行的过程就是了解深一地，要在那个依他起的基础要学，出家还是离开那些， 决定我们的我们的时间的今年的那个边际，边际就是依照为是，就是靠什么？是靠名称，不过名称那么跟 vastu 就是色，我们有说明 vastu 梵文其实，意思是，基础，我们的今天的基础就是色。如果我们的色是靠我们的语言，这个语言是，因为这个语言。我们就是我们执着，因为我们想我们的所缘有自性，因为所缘有自性，所以那个能源也有自性。所以执着的题是在无悔，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有自性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依照自性，我们有 vikalpa，就是造作分别。vikalpa 玄奘翻译为分别，不过不是普通的分别，是造作分别 （fabrication）。我们的经验就是。fabricated 分别，不是自然的分别，所以我们要说明，菩萨在已经讲那个菩萨的中心，我们要说明菩萨他变成菩萨，因为他是立根，中根很难变成菩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职业，他的今天的内容，菩萨是要学相仿自然，所以我们有说明为师的修行的过程，就是依照这个道理，就不过完全自然，只能够得到。如果我们有通达，不但认知，不过也发知。这样在我们可以了解，所有的能源跟所缘是平等，是自然的过程。就目标菩萨道的目标是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因作义，我们有说明。人因作义是菩萨的目标，所以。他是修知，他的知，我们又说明他的知是，在修究心住，离开戏论，这是他的知，离开戏论，如是阿毗达摩论是说明。究竟者就是心不动，心不动，所以他能够超越作意。我们也有说明依照即时论的道理，一切是谛论，也是讲即时论的道理。有修心，有初学，有依息。他已经把握他的境界，然后又超越着意，超越着意，是严苛的说，是菩萨的目标。虽然。罗汉也超越着意， 超越诸位，也是在沙马达的过程，也是在维巴沙那的过程，两个都是说明依照这个意思。超越诸位，在维巴沙那的过程，你就变成佛。佛超越诸位，因为他熟悉一切法。所以他的内观的境界，我们有讲过，他国达变成无明，菩萨的修行是无明，所以他菩萨有依照一切是谛论，有七种。七种的努力，还是七种协助，就是自力圆满、达利圆满、摄一。我们现在是在讲摄一，如果不了解摄一，那无法成无上佛。无法佛成无上佛，所以那些大乘佛教的理论一直是在分析真实义，不管是中观还是唯识，菩萨的修行是靠真实义的了解。中观后来批评。为师，因为，依照为师舍业，就是那些，对的施舍，好像五趣音，十二处十八节，不过。普通的。人，他们的分别不是靠他们的分别是靠南传佛教所以为是事实，就是方知密宗、南宗等等，所以依照为师，那个。五蕴十二处十八节等等，也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也不会变成究竟法，他们是概念，他们是被语言加安立的法是。医院加安利的，这个方面很微细，很难了解。为什么是医院安利的？因为我们有说明这个阿赖耶见分相分的道理。阿赖耶里面。就是包括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种子，我们分别我们的种子，所以我们的经验是被那些种子决定的。所以我们的缘起，它是靠清净法还是不清净法？这也是我们的。概念，这也是我们的种子决定的。那另外一个方面，因为菩萨是修 所以他要了解，神一谛跟十四谛是平等平等。因为究竟体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究竟体。如果有两个究竟体，那就是分别来的。分别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心来的。所以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些，不过重要是他。来，能够修十四谛跟深一谛平等，它需要威力，它需要震动。在菩萨地是特别彰显，在菩萨的修行一定要我们有说明，它乐在什么达，不乐在涅槃。它的什么达的目标就是心不动。这将是究竟什么的？心不动，那就是你是在真如的境界。十四谛跟第一谛融化变成一谛，在什么情况你能够这样做？条件是你有彻底的了解十四法，所以无明。扩大内观的所缘，不单是内明，不过你也需要阴明，你也需要阴明等等。无明只是归纳很多很多明，就是在世间法最重要的方面。所以你人云就可以反映在什么境界下，你人云反映能够这样，乐什么达 vipassana。我们有说明此地菩萨的此地是彻底的修什么达，依照依照就心住，依照一切是第六页说明为小马达兵属奴隶，你发生了兵奴隶，你也要修文所成智慧，思所成智慧，跟修所成智慧。文所成智慧，只是靠想。思所成智慧，你就熏思这个想。在修所成智慧，你就思察这个想，所以你能够懂得这个有。分别影响跟无分别影响，所以你能够渐渐乐什么达 vipassana，因为你的心在时间的境界心动，就是时间的境界心不动，那就是真如，两个平等平等。这是菩萨之观的目的，不容易，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那，为什么他需要这个威力？因为他有缘，度一切众生，所以，他的另外一个学处。是怎么承受友情？ 来能够承受油气，他需要承受自己的佛法。自己的佛法是什么？一定要是有为法跟无为法。刚才我们有说，有为法就是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无为法就是真如。六波罗蜜成熟，那你在世间的境界跟出世的境界平等平等。如果他们没有承受，你无法这样做。如果你的受承受有情的过程跟承受自己的佛法有成功，那你就能够得到无上菩提。那得到无上菩提的过程，我们已经有说明。你要有菩萨中心，要有菩萨中心，那些条件我们有讲过。最重要的条件，你要有力感，动大真实意。没有力感很难动大真实。我们想我们动大真实意，不过很难，因为这个我们的习惯加自信在我们的境界是非常强，非常维系。要彻底的学维识，在我们能够了解那个倾向在我们的心里面多么维系。开悟，这是一个，就是称第一果，还是称菩萨地，这是第一步。这个第一步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你的方向不会改变，你已经会得到解脱。依照为师同样的道理跟妙法莲花经，这个菩萨的开悟才是究竟开悟。那个罗汉的开悟，还要加一些道理，才会变成究竟开悟。就是什么道理？真如的道理，无二法的道理。这样你才能够修。人因的作意，在世间法跟在出世法一样，不然很难，因为那些习气还在，那些习气从哪里来的？从边际来的。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的眼。所以因为我们的概念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对。中央的所缘梵音不一样，佛不是这样，罗汉还会这样，我们的也比较好，因为我们的概念比较，让我们的心。分别维系的境界，虽然我们看东阳的所缘，我们可以分别维系的境界，而其众生没有。了解维识是非常重要的道理，东一条河，而其的众生看不一样，动物看不一样。人看不一样，天人看不一样，不过是同一个所缘，不是两个不同样的所缘。我们有影响，我们说 光的境界是跟动物、跟天人是一样，不过依照唯识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宗旨是不一样。只是，缘起不可思议，所以东达缘起，彻底的东达缘起，连罗汉，他东达缘起的一个部分，不过不能够东达全部，只有佛。那所以，因为那些菩萨的修行的方位都是靠真实义的道理，我们应该说明一点点真实义，一点点而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那在真实义的道理，什么是重要？来了解这个过程，真实义的过程也，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？从这个为师是说明येन येन विकल्पेन यद्यत् वस्तु विकल्प्यते विकल्पितो एव असौ स्वभावतो न विद्यते，就是，依照唯识称唯识论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在你的家心、你的见道、修道跟究竟道能够成功。什么道理？耶那耶那维卡尔贝那维卡尔巴是分别，我们有说明分别，不过不是分别，是 fabricated 分别，靠自心的分别。所以第一位菩萨内观要在我们所学的内观，这个四个。内观还是一样，不过要加那个 nama vastu 名舍自性跟差别的道理，四种熏思是来入那个真假性，菩萨的真假性。声闻不一定需要，不过，唯识的得失是练声闻的努力是靠唯识的道路，我们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心的影响，有分别影响，无分别影响，在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知道。在普通的经验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过还是影响，还是影响。结识密境就是这样说明，在一阶的经验，我们的境界还是心的影响。不过我们无法了解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，因为在经历里面，无根的境界不明显，所以所有的所缘从哪里出现？从心出现。只有心能够分别概念，无时无法分别概念。那我们的境界就是概念，这个那些概念是我们的语言所生的，就是名声、居声、闻声，依照一切是第一。就别分别跟中分别， 都是因为我们的心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连续不断的在新的影响。如果要了解为生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，为什么为生那么强调经理？平常你看不到你的境界是从心过来的。那耶那耶那比伽贝呢？不管你是用什么分别。你那个分别就是操作的，fabricated，它因为它是 fabricated，它是所有的分别是操作的，他们没有什么自信，不可能有什么自信，只有真如才有自信。所以，唯识的道理是什么？不管什么境界，世间三界，唯识造的，唯心造的。你有分别，执着这个分别呢，就是因为你，真一在色上面，什么不存在的东西，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边际，不过这个边际不是完全不存在的。它怎么可能不是完全？这为什么不是完全不存在的？因为它还是神那个我们的缘起。如果变成佛，那就是完全不存在的，在我们的境界还是存在，不过是完全假的。哎，缘起就是依他起。需要所依，你这个所依就是心，所以世界三界，唯心造的，这是我们的境界，依照唯识，这个是当然方便，也不会执着，如果。执着这个方便，那不是为师的意思。所以，菩萨怎么修？在世间的几年。他看，他所看的，为是所看的；他所听的，为是所听的。这一页《阿含经》里面有这个道理，就是什么是菩萨的，沙玛达，他离息论。远离戏论，所以他在所看的，就是所观看的。我们有说明，《阿含经》的道理，亚茶罗格萨穆提欧那提那达乌贝提穆尼。有智慧的人用世间所有的施舍，不过他不接收他们，五百的就是接收， 他不会资助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又懂得他们是加安利的，所有的境界你给他，思想的道理，那他是加安利的，所以菩萨是四位是圣地，同样的过程跟声闻，不过他的是圣地是加安利的，非安利的，这样他才会成佛。如果是真的安利的呢？他无法成佛，他就成罗汉。罗汉就是欢喜涅槃，拒绝轮回。这是当然也是一个说明，不过说明是道理。我们依照道理就如直观的过程，所以这个。真是一是非常重要的。那道理都是事实一，一定要了解所有的道理都是事实一，所以你有法，不过不知诸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离眼自性，所以你对你的境界要渐渐学用，Nirvikalpa Dhyana 无分别智。依照声闻道，我们有看过无分别智，你只能够用。如果你的所缘是究竟法涅槃，菩萨道理不一样。你从开端一定要是为无分别智，因为开端跟末端你不能够严苛的，我们有说明分开。开端跟末端，我们有看过在阿那般念的。说明是一个过程，这个一定要了解。在这个过程，如果你了解他们的要素，那你才能够了解全部，了解全部，才能够通达全部。你通达全部，能够离全部，离全部解脱全部。不过，在全部里面，先跟后，你不能够严苛的分开。那真如是说明全部，在全部里面，在能够平等。能够出去自信，所以你能够远离有跟非的概念，缘起的目的，for 开悟，在波迦耶的时候，他东大缘起，东大缘起如一些经典是说明，他有好像《噶夏巴巴利瓦达苏达》，他有离开，有跟非有，有跟无的极端，远离他们，你才能够懂得法相。唯识就是法相学，法相就是色心，色心你只能够了解，如果你远离 知心。那你愿力知心，你了解法相，你了解修行，那你就可以修多萨道的理想，就是心无恼，心没有奴隶，人应作依。一切法非自性，不是说一切法，不存在，只是唯识的强调，来避免中观的一切法空的无悔，一切法就没有在南传佛教，连在北传佛教。很多法是这样误会，特别南传佛教蛮普遍。他们像龙树菩萨所教的中观，就是端简。所以，我们的经验不单是。假的，我们的经验的所依就是心跟心数，我们有说明，这是唯识。这个缘起你不能够说是不存在，只是超越有跟非的。无悔。这个心跟心说是有，它是我们的缘起的所依。那你怎么来？得到这个境界，那菩萨我们已经有说明，他不但要处理五种分别，好像罗汉，就是我说可以不可以，不可以不可以，这里这个可以不可以。不可以，就是烦恼的所以。如果我们还有烦恼的习气，自然在可以的境界我们会执着，在不可以的境界我们会拒绝，在不可以的境界我们会模糊。那所以来得到无上菩提，你一定要了解菩萨，一定要了解这是不空，他一定要了解那个自性分别，自性跟靠自性的分别，跟种子都是假的，种子叫做。是依靠我们的心的种子，因为我们的心的种子，我们看一条河这样，天人有别的种子，所以他们看这样，所以那些都是心长的。那 什么是方便来了解？我们已经有说明，来了解这个，在四种 vipassana 里面还加那个，nama 就是名，是自信跟。差别的了解，那一切是第六也可以方便。他是说方便就是懂得真实意，懂得四种心思，四种心思，你懂得在成为时论是讲很详细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。你了解自性所有的分别，就是造作的，都是自性，所以你能够入真假性，真假性为菩萨，不一样，在真假性里面，它的乱跟定是说明它通达那个。所缘不是真的，就是司法不是真的。他们是从心然后在人的过程，他通达不但那个所缘，因为所缘。不是真的，所以那个能观的所缘的能源，也不是真的。这样，他在世界第一法就能够通达真如，成就他的依乐地啊，所以他就一定能够得到。无上菩提，这也是已经很微细的境界。依照一些注解，论述里面，论述菩萨就是第一梯，有成第一梯那么高的境界。不过这个，不要。意味是很重要的。另外一个论述会有完全不同样的道理，另外一个论述会以为它是第八菩萨，也有这种概念。不过反正这个，菩萨第一是非常微细的境界。他能够直接领拿他的加薪的结果，就是真如的意思，平等平等，世间法跟出世法平等平等。然后他就。修，第二谛、第三谛、第四谛，我们有说明。第二谛就是戒清净，第三谛就是定清净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就是了解缘起，了解四圣谛为一谛。然后了解缘起就是慧谛，然后用功无相，努力就不用功无相努力，不用功无相努力就是戒定谛，你就很靠近佛陀的境界。现在你还要成就 牵手邀请的国家，那你可以成佛，因为你的心已经不动。那方便来了解所有的分别都是假安立的，靠自心，因为分别包括在里面执着分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那些习气，发出的习气，那些发出的习气，连罗汉很难处理。他又处理人之的习气，不过法之的习气比人之的习气深得多。所以虽然他的阿赖耶已经有灭，他还是有那些习气。那我们。明天讲还是今天讲？明天讲可能，时间已经过了那个50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在菩萨的修行可能最重要的范围。我们所没有讲过，你们可以看有非常多，我们选择几个最重要的。特别跟直观的过程有直接的关系。OK，10分钟去。